会有所保留，然后我对我生气，前述说爱你已经不能回避，直接望你都喘气，曾被进占的你，容纳我亦也许不再留余地，我会介意你欠拥抱便走，介意你对我似不想占有，种种不开心结局似还有，寂寞是最自由，每次从来没